向时间祈求永远。当月光送走今夜，我想要跃入海面，找寻起点，看誓言可会改变。 年轻的泪水不会白流，痛苦和骄傲这一生都要拥有。 心灵还会颤抖，在大地风雨，我和你也要向前冲，永远不回头，不管天有多高，忧伤和寂寞，感动和快乐都在我心中。 不管。